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乔治·温斯顿演奏的钢琴音乐，曲目有《森林》《渴望爱》《鹿》《月亮》《大海》《繁星》等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